就舔倒了， 舔那儿了， 浑身呢、啊、全是蜜呀、啊嗯、招来一个大狗熊，抱住他脑袋呱唧呱呱呱就舔上了。哎 呀，拿着脑袋当缩了蜜了。行， 怎么着， 这回四大魔头算完了吗？ 完了，完了还行啊， 啊， 这就受了点伤了。 是啊， 醒过来之后，四大魔头同时穿上梅花桩。 哦，四个人要打一个。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，用手一指，胎、 嗯、 四大魔头竖耳听真，本当将你们饶恕，但尔等却不知天高不懂地厚，连长我四掌还不低头、 嗯、 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，扫除宇宙隐患，捍卫地球之威严，维护世界之和平。 哎，这挨得上吗？这个 要使那青山常在，绿水长流，大气不污染，地面不下陷，人人住高楼，家家有电扇，坐着大沙发，看着大彩电，穿着小西服，吃着炸酱面。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。哎， 五位大侠， 嗯， 一咬牙，一跺脚，一横心，一运气，这才使出他的绝掌，说闲了闲了吧。 嗨、哎、好，这是闲掌， 双手这么一推、 嗯、 四大魔头哆了哆嗦，浑身打颤，同时掉下梅花桩，当时他们这身上啊就起了一层大盐粒子， 这往外冒盐粒儿、 哎、呀，这个大盐粒子啊越出越多，越起越多呀。四大魔头分不开，裸不散，聚在一块儿，咕咕拥拥，咕咕拥拥，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大盐坨子了。 好，成盐块了。 好大侠不怠慢， 呵， 跳下了梅花桩，左脚这么一勾、 哦、 右脚一弹，啪，使了个倒踢紫金冠，把这个大盐坨子从珠穆朗玛峰给踢到太平洋里去了。 您说这得多大劲儿吧？这 日久天长啊，这大盐坨子一化， 嗯， 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。 不是，我说你这不胡说八道啊？ 说什么？ 你这不胡说八道， 胡说八道。 哎， 我还告诉你， 嗯， 咱这五魁首刚印出来800万份，一家全要了。 谁要啊？ 造纸厂、哦、 回炉了。 这就是马志明、谢天顺合说的相声片段五味俱全。马志明曾经回忆说，五味俱全这段相声说好的人不少，但最难得的就是得到了父亲的肯定。本来呢，老年时的马三立不太爱听相声，就喜欢自己琢磨，可是他特意跟马志明说，你把那个五味俱全给我录一盘，我听。没事，马三立就拿录音机放这段相声，反复的听，几乎都能够背下来了。马三立评价马志明的段子大多都是还行一般，甚至说这段可不行，但唯独说五味俱全是个好段子。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本期节目接近了尾声，最后呢为您送上辛晓琪演唱的《味道》。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，制作尹力，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，不知道他们去了，赤裸裸的天空，星星多寂寥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，思